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几天的一部特工题材的新电影登陆了国内的各大院线，这部影片跟大家经常看的美式间谍片很不一样啊，因为影片的主角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憨豆先生。一说憨豆先生，大家都知道这个笨拙中透着可爱的形象啊，已经诞生了快30年了。不过提到憨豆先生的扮演者，可能就不是所有人都能说上他的名字。这位著名角色背后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些成就了伟大喜剧作品的喜剧演员们又拥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憨豆先生说起，跟大家聊聊喜剧演员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013年，在英国伦敦的白金汉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加冕典礼。在这场盛会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手把一枚象征着英国皇家最高荣誉的勋章颁发给了一位58岁的喜剧演员，以表彰他在影视剧上的出色表现。这位演员就是憨豆先生的扮演者罗温·艾金森。1990年的元旦，英国的一家电视台突然迎来了收视高峰。一部新推出的14集喜剧电视剧《憨豆先生》在新年这一天一炮而红，仅仅是凭借的开播第1集，憨豆先生就成为了英国观众喜闻乐见的荧屏人物。这部电视剧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就拿这第一集来说吧。第一集的时长只有短短的26分钟，故事说的是憨豆先生去参加数学考试，先前他已经把三角几何学读的是滚瓜烂熟。但是考试的时候呢，憨豆从信封中拿到的却是微积分的试题，他一套题都不懂，想要偷看邻座考生的答卷来作弊，但是又没成功。在距离交卷时间只有2分钟的时候，憨豆才发现原来信封里有一份三角几何的试题，可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作答了，只好交白卷离场。就是这样一部情节简单甚至是有点低幼的电视剧，台词也很少，剧情推动主要靠的是主角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内容方面也没有英国电视剧一贯的政治讽刺，没有针砭时弊，甚至根本没有什么高大上的主题。一切看似平淡无奇，却又到处弥漫着爆笑的导火索。就是这短短26分钟的电视剧一下子吸引了2000万的英国观众观看。这对于当时人口总数还不到6000万的英国来说，绝对是一个收视的奇迹了。电视剧《憨豆先生》一炮而红，可这部剧的制作方却一点都不着急。现在追英剧的朋友都知道，比如看个《神探夏洛克》吧，一年就出3集，想再看呢就得再等一年。《憨豆先生》当时也是一样，每年以2至3集的归宿来播出，前后耗时5年多才把全部的14集播出完毕。即便如此，挤牙膏一样播出的憨豆先生还是当仁不让的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英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甚至是走出英国风靡全球各地。在电视剧之后，以憨豆先生为主角又相继推出了他的电影作品，比如憨豆先生的大灾难、憨豆先生的冒险，还有后来的憨豆特工系列。最近上映的这一部就是憨豆特工系列影片的第3部。憨豆特工是一个菜鸟级别的英国特工，号称智商只有007。演员把憨豆先生特立独行的搞笑风格融入到了一个本应该严肃认真的特工的工作当中，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有人评价憨豆先生是个有一点笨拙，有一点幼稚，有一点脑筋不转弯，有一点腼腆，又有一点脑子短路的家伙。他的喜剧感来自于你我都有可能会发生的日常生活当中。他平时的穿着是非常典型的英国保守中产阶级的装扮，讨厌他的人也许会觉得这个故作低能智障的家伙实在是令人作呕，但欣赏他的人又会觉得憨豆先生实在太了不起了，因为他仅靠着鬼马多变的表情和丰富的肢体语言就可以撑起连绵不断的搞笑桥段，把英国式的独特幽默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说的是憨豆先生这个全球著名的影视符号诞生的经历，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呢，一提到憨豆先生大家都知道，但是要问您憨豆的扮演者是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恐怕就答不上来了。罗温·艾金森1955年出生于英国，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他的父亲是一位农场主兼公司董事，而艾金森可以说从小就品学兼优，研究生还考上了著名的牛津大学，专攻机电工程专业，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这个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都会成为工程师，不过艾金森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就是实验话剧社的活跃分子。在校的时候，有一次他跟同学一起去爱丁堡艺术节上表演话剧，无意中被经纪人所相中，毕业后他就签约了经纪公司，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罗温·艾金森曾经是一位口吃患者，后来有一次记者问到他的口吃问题，只见他从容地回答道，我的口吃问题琢磨不定，时好时坏，不过他一到演戏就消失了。艾金森参加牛津的话剧社团也不是因为他长得帅或者天生有演技，事实上他小时候就总是因为长相古怪备受小朋友的嘲笑，不过他却发现了自己的优点，这副不讨人喜欢的长相其实很容易逗人发笑。艾金森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偶然间看到了话剧社团的招新广告，社团正在考虑将喜剧和时事混合在一起，他对此很感兴趣，这才凭着逗人发笑的面容进入了牛津戏剧协会和讽刺剧社，并且让戏剧成为了他的终身事业。其实憨豆先生不是罗温·艾金森出道后演的第一个角色，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出演过著名英剧《黑爵士》系列，分别扮演了15世纪玫瑰战争时期的弱智王子，16世纪伊丽莎白时期的宫廷弄臣，19世纪摄政时期的首相管家，还有20世纪一战期间战壕里的厌战军官。艾金森不光当演员，还亲自参与电视剧的编剧工作，他非常博学，创作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那是如鱼得水，各种历史典故都可以信手拈来。进入新世纪的2000年，英国电影学院曾经搞过一次评选，电视剧《黑爵士》就名列英国史上最伟大的电视节目的前20名。很显然，严肃历史剧并没有让罗温·艾金森一炮而红，以他的长相也得不到主角的角色，只能出演一些绿叶。即便演得再出彩，认识他的人还是没有那么多。等到憨豆先生这个角色交到他手上，他的表演天赋才找到了合适的出口。只不过憨豆先生并不是他的本色出演，甚至连边儿都靠不上。现实生活中的罗温·艾金森依然是那个对历史典故信手拈来、极其严肃认真的人。他自称是一个安静乏味的人，要演出那样行为怪异、毫无章法的呆子，全靠后天演技来塑造。更令人难过的是，在塑造憨豆先生的漫长岁月里，罗温·艾金森还一度患上了心理疾病。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家治疗中心接受过为期五周的心理治疗。艾金森说，拍喜剧给我很大压力，影评人说拍得不好，我很容易就抑郁了，还得花好多钱找心理医生诉苦才能缓过来。 对于憨豆这个角色，可能有人觉得憨豆先生纯粹就是恶搞，是低级趣味，但对于喜爱他的人来说，憨豆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的笨拙，而这种笨拙并不属于成年人的世界。憨豆先生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抱有了一份孩子的纯真。在一部关于憨豆的纪录片中，罗文·艾金森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塑造的角色和个性其实都是来自我的内心深处，都是我的柔软的一部分。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呢，跟大家聊了憨豆这个著名角色背后的喜剧演员罗温·艾金森的故事。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围绕着喜剧演员继续展开。说到全球知名的喜剧演员，大家也很喜欢给他们列一个榜单，那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喜剧大师卓别林了。卓别林之后能够在喜剧榜上封神的演员还包括了憨豆先生罗温·艾金森，咱们中国的周星驰，美国的著名喜剧演员金凯瑞，以及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这几位里除了卓别林之外，罗宾·威廉姆斯是资历最深的一位。罗宾·威廉姆斯比憨豆先生年长4岁，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他的父亲是一位严肃的商人，而他从小的幽默感都是来自于他的母亲。小时候母亲就经常讲一些滑稽的笑话来逗笑罗宾，这也成为了母子之间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读中学的时候，罗宾·威廉姆斯的家搬到了旧金山，他在学校演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话剧，演的是一个古怪的角色，赢得了大家的一片掌声。不过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想走演艺的道路，而是想成为一名外交官。为此他进入一所大学开始学习政治学。然而没过多久，罗宾·威廉姆斯还是迷上了演戏，于是转学到了纽约著名的茱莉亚学院，开始学习当一名真正的演员。80后的朋友们非常熟悉一个动画角色，叫大力水手波派。这是1929年在美国诞生的一个漫画角色，后来又拍成了100多集的电视动画片，曾经风靡全球。1980年大力水手被拍成了一部真人电影，而饰演男主角波派的正是初出茅庐的罗宾·威廉姆斯。从大力水手开始，罗宾·威廉姆斯顺利进入了好莱坞。罗宾·威廉姆斯一生演了非常多的喜剧片，但其中两部非喜剧的作品却非常值得拿出来说说。第一部是1989年的电影《死亡诗社》，这是一部讲述青春、自由和梦想的影片。罗宾·威廉姆斯在片中饰演了一位50年代的英文老师基廷，他热爱文学，爱好诗歌，鼓舞年轻人发展自己的个性。罗宾·威廉姆斯尽量收起了他一贯的搞笑风格，不过还是把他的即兴幽默融进了基廷老师的教学风格当中，出色的表演为影片增色不少。《死亡诗社》这部电影也成为了影史留名的一部佳作。1997年的《心灵捕手》更是让罗宾·威廉姆斯拿到了奥斯卡的一座小金人。《心灵捕手》是由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这对好伙伴创作的剧本，讲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清洁工有着惊人的数学天赋，而罗宾·威廉姆斯饰演的是学校里的一位心理医生。《心灵捕手》这部电影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导演把几场重头戏全部放在了天才和心理医生之间的对谈和博弈上。影片中出现了几场从封闭到打开心扉的心理咨询过程，堪称是心理咨询教材的典范。罗宾·威廉姆斯饰演的桑恩医生以自己的经历为出发点，试图打开天才威尔的内心，那颗充满禁锢和防备的心灵最终变得不再抵御交流，走出了自己的防备。罗宾·威廉姆斯最后一次出现在大银幕上是2014年的电影《博物馆奇妙夜三》，他再次回归自己最擅长的喜剧表演，为观众带来了一部合家欢式的优秀喜剧作品。只不过就在影片上映之前，罗宾·威廉姆斯 却被发现在家中自缢身亡了，也让这部电影成为了他最后的遗作。威廉姆斯去世之后，他的遗孀发表声明说，他生前一直饱受着抑郁症和帕金森症的困扰。罗宾·威廉姆斯一生塑造了那么多温暖、幽默、治愈的角色，最后却因为抑郁症而离开，令人无比惋惜的同时，也让人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喜剧演员总是容易被抑郁所困扰呢？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喜剧演员。刚才说到英国的憨豆先生、美国的罗宾·威廉姆斯都曾经受到心理问题的困扰。罗宾·威廉姆斯更是因为抑郁症和帕金森症而自杀离世。在喜剧演员这个群体中，他们两位并不是个例。大家非常熟悉的变相怪杰金·凯瑞也曾经患上重度抑郁症，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金凯瑞13岁的时候，父亲经商失利而破产，一家人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他也只能放弃读书而帮助家庭维持生活。15岁时，金凯瑞进入一家喜剧俱乐部表演，从此开始了他的喜剧演员生活。他主演的《神探飞机头》《变相怪杰》《阿呆与阿瓜》等等，都是喜剧电影的经典之作。1998年，金凯瑞主演了一部超现实的剧情片《楚门的世界》，这是一部黑色喜剧电影。金凯瑞在片中并没有太多的夸张表演，却把一个终身被人摆布、遭人愚弄，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小人物刻画得十分传神。那之后，金凯瑞在好莱坞片约不断，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喜剧作品，也成为了全世界最有名的喜剧演员之一。其实早在2004年，金凯瑞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提到过自己患有轻度抑郁，而到2014年《阿呆与阿瓜2》这部续集作品上映之后，他就几乎从公众面前消失了。2015年金凯瑞遭遇了女友自杀的惨剧，他自己更是苍老的让人认不出来了。直到去年一部6分钟的记录短片《金凯瑞我需要色彩》公开了他最近几年的生活。原来金凯瑞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一度难以熬过去，是绘画帮助他从抑郁中走了出来。他用颜色和线条表达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宣泄自己的情绪。金凯瑞说，画画让我得到解脱和释放，从未来中解脱，从过去中解脱，从遗憾中解脱，从烦恼中解脱。那为什么喜剧演员总是被抑郁所伤呢？2014年牛津大学的学者发布了一个关于喜剧演员心理特征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来自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523位喜剧演员填写了人格问卷，结果发现喜剧演员有相当矛盾而且不寻常的个性特征。一方面，他们相当内向和压抑，另一方面，他们又相当外向和狂躁。研究人员说，不是所有喜剧演员都那么不正常，但的确有很多喜剧演员是在用外向的一面去对抗他们内心的压抑和抑郁。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样一个悲伤的段子：医生，我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这个镇子里有个最棒的小丑，也许他的表演能治好你。我就是那个小丑。逃避痛苦，压抑悲伤，并不是正确的做法。其实健康的方式是去直面悲伤，接纳悲伤，允许自己有时候是低落的。悲伤和快乐都是生命中正常的色彩。那今天关于喜剧演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